人生与命运，愿是一天百变，成败有如一个转念，莫记当年，就算甘愿平淡过一生，或者迟早心中有悔，有日我欲语无言，那现实何尝改变。手怕见现实未免可怜，让我今后面对命共利，或者迟早心灰意冷，有日我若再回头，笑望着人还转变。手怕见现实未免可怜，让我今后面对命共利，或者迟早心灰意冷，有日我若再回头，笑望着人还转变。